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哎，这个佩芬，我就觉得你这件事儿就肯定不知道了。以前哈，这个过年回家，小朋友过年回家的话，你不是工作，特别是在小学如果还是念书的这个同学回家的时候，家长经常会关怀，那不是问你说今年结不结婚啊，或者赚多少钱，小学生没有这样的问题吗？他会说，哎，在班里担任个什么领导职务， 嗯， 然后呢，通常会有一个这个大陆的这个小学会有一个一条杠跟二条杠到三条杠的嘛。之前我们不是有讲过武汉的最强的说有四条杠的嘛？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四条杠这样的这个出现哈。但是家长就会问嘛，说你是一道杠、两道杠还是三道杠嘛？你知道哪道杠比较大？ 越多越大吗？ 啊，对了，所以我刚才透露出来，这跟军衔是反过来的哈，军衔是杠越少越大，但是这个大陆的这个小学里面哈是杠越多越大。 台湾的也有杠。 台湾也有杠、啊、 我的制服上也曾经有杠，但这个杠跟 是童子军的那种 杠跟领导无关，纯粹是年纪大了，就是升一级、 哦、 一年级一条杠、 哦、 二年级一条杠、 啊、就好像这个军队里面当兵你兵龄比较长就会 变成一等兵，这样 越多杠就年纪越老。 好好， Anyway 我要说的这个大陆的这个小学的这个杠呢，就会有带有的名称，比如说你一道杠呢，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啊，是个小队长。小队长就是你通常是一个小组，如果是一个班里面有四十个人，可能每十个人分为一个小组，通常就是按你的课桌来排的嘛。这个小组长要负责什么呢？就是交作业的时候，我就负责收集这一组的人的作业，然后再交给中队长哈。中队长就是两道杠，然后比较厉害的，通常一个学校有这么一个，或者说到这么一小撮人的，这个就属于大队哈，叫做大队。所以说这是一个小队、中队和大队的这么一个层级。一般来说呢，我们觉得小组长是你这个踏入未来仕途的这个入门级的一个选项。但是在我们真正的这个中国的政治生态当中哈，如今大家说最厉害的职位是什么？哎，发现原来小组长最大。最近的这个新闻啊，习近平担任了这个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深改小组的这个小组长。很多评论就是说哈，在中国最有权势的这个职位，那当然除了这个中共总书记的这个头衔之外，在我们日常行政当中最含金量最大的、权力含量最高的，就是这个深改小组的组长的这个职位。再加上最近又在深改小组之后又有一个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好，之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设立之后，这个人事的安排一直没有出来，但是呢现在出了这个具体的人事安排，哎，也是这个习近平来担任他的这个领导人。所以现在咱们要在如果说官方的这个场合哈，我在想介绍这个咱们习总的话，有一长串的这个头衔，除了之前的一般来说的这个三位一体也好，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之外，恐怕你现在还得加上一个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深改小组的这个头衔呢。当然国安委员会这个不叫小组长了，但是深改小组的这个小组长哈，恐怕是最近这两天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在中国啊，这个很多时候看人事好看组成，它的这个实际的作用比你叫小组长、中队长还是大队长可能更加有用。小组长习近平这次这个小组长含金量之所以高，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小组里面的这个小组的 成员 这个含金量比较高。所以说这次的这个小组长怎么样来解读，我们先来听到哈来自这个北京的资深媒体人吴达的这个评论，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成。对于很多普通听众来说，可能还没有弄明白这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组，可不可以谈谈您的理解？ 首先这个就是说小组吧，这个小组听起来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甚至都不像一个非常正式的部门。 嗯， 但是呢，就是这个事实上，小组对于这个中共的政治体系来说，是一个很高级别的决策机构，而且一般都是由这个国家领导人担任组长。比如这个中共对台领导小组，它一般就是由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担任组长。这个至于这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它是在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立。这个所以如果谈这个小组吧，还得这个追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嗯， 三中全会它提出了这个一个就是一份改革决定，这个改革决定也是这个。反正就是也是被认为是多年来最为大胆的一份改革方案吧，它没有局限在这个经济改革，而且预定在这个2020年要看到成果。然后如果从这个来看，就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小组，这个小组究竟是什么，它的作用其实很简单，它作用就是要落实这个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决定，就是非常长的一份决定，三中全会来落实，三中全会的决定它这个由改革小组落实。这个之前就刚刚这个22号这个小组他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也是他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北京召开。 嗯， 这个也是就是全球都非常关注这个会议。他总而言之，这个小组的一些这个规章制度啊，包括他的一些小组组成，他是在这个第一次会议中提出，所以也是这个小组的一个比较清晰的面貌，可以让大家就是刚刚的看到。首先这个小组最大的一个特点还是他的这个组成吧，现在大家也都能看到，它是由这个四个政治局常委担任它的组长和副组长。首先，这个是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习近平，他担任这个组长。他担任最高领导人担任小组的组长是非常罕见的，在这个中共的政治顶端其实是寥寥无几，可能就那么一两个。当然更让人这个更让大家觉得这个意外的是，就是他有三名政治局委员。 嗯。 担任他的副组长，这个也非常罕见，因为由四名这个政治局委员担任一个小组他的组长跟副组长，这可见这个小组的级别之高吧。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要问，就是这个小组他究竟做什么事儿？ 是 这个呢？如果他习近平他发表了一个就是讲话吧，他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这个小组究竟做了什么事儿。比如他说这个2013年做的事情是这个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商注册制度，推进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施单独二排，废止劳动教养，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嗯， 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斗争。这些就是他2013年做的一些改革的措施，可能其中。比如这个废除劳动教养是这个计划生育的一些改革，是和民众关系最紧密的。那么2014究竟要做什么改革动作，和这个小组其实也是息息相关。 嗯， 但是这次他没有提出，他可能未来的会议中会有一些提出。但是呢，他这次会议关于这个小组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就是他划定了六个方向。这六个方向就是他未来的一个改革的方向，因为他把这个小组又细分成了六个专项小组。这六个专项小组是这个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治领域改革，文化体系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尤其其中就外界大家也都觉得比较意外的是，这个纪检监察体制这个改革，它被单独列成了一个专项小组，这个可见就是未来的这个改革重点了。 嗯。嗯，那么从这个小组的人员构成，您刚才说了，除了有四位政治局的这个常委之外，其他的人事构成方面有没有一些观察？那同样是在这个第一次会议哈，除了他的分组之外，他未来的这个走向有没有一些预测和判断？ 这个其实关于人事方面不太好预测，但是如果看他这个现在披露出来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内容。首先这个是四位政治局常委，这个比较罕见，导致这个级别很高。然后呢，这个李克强他担任副组长，而且可能是这个第一副组长。这个之前在这个三中全会的起草小组中，李克强并没有参与，这个也导致这个海外或者港媒会有一些猜测吧。但是这次他的这个出现，包括他担任副组长，可能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个猜测。然后之后还有，如果观察他一些更细节的名单，就包括政治局委员，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长，可以发现这个还是像刚刚所说的，这个关于这个纪检反腐败的这个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能看到至少五名这个中纪委的副书记他出席了这一次的第一次会议。 嗯， 由一个部门他有五名副书记出席一个参与人数并不多的会议，这个是极端罕见的。 嗯， 虽然这个中纪委他的这个正书记这个王岐山，大家都很关心的王岐山书记并没有出席，但是呢，也许他有别的更重要的事。但是这个五名副书记出席，就代表这个纪检工作体制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人事方面看， 嗯， 包括未来大家也可以关注他这个新设立的六个专项小组，他的负责人、组长、副组长是谁？这个也从中也可以，也许可以窥视未来的这个一个人事的动向吧。 嗯，好的，谢谢你吴达，谢谢你的解读。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媒体人吴达，好，从这个人事的组成以及他的这个机构的设置层面来介绍了这个恐怕是在目前中国最有含金量的这个小组。好，那由习近平任小组长，也是可见我们通常来说啊，这个叫什么名字说实话不是特别的重要，你这个什么人恐怕它更重要。 是，你说看这新闻话，哇，好大的小组长。对，可是你说其实说我们之前也讨论非常多，不管是说外界或者是你说国际上，现在对中国最大的一个期待就是改革，不管是在经济或是怎么样，那在中国内部来说，我相信这也是领导人很大的一个功课，在任内很大的一个希望做出成绩来。所以即使对这个小组，你可能像你刚刚看刚这个媒体人解读，他觉得你从他的人事组成，你可能他各个负责的专项可能还得要去思考到你说他未来可能他的一个说他的一个权力布局或什么想多。可是我觉得单纯一点想，以他这么简单，就是中国现在就是要改革，而这个现在成立的一个这个权力这么大，含金量这么大的一个改革小组，我觉得现在最大不管什么东西最大最重要就是看出成绩来。而且呢，你说以台湾为例好了，台湾即使这么小都还有鞭长莫及的一些问题在，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么大，你说有时候由上而下还有把这个权力抓到，就中央意志能够把这个东西抓起来，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 好，这个是一个权力集中的一个做法。好，这个当然了，有很多人也是从政治学的这个角度有不同的评价。那在中国的政府机构设置里面，哈，比如说国务院的机构里面带有改革这两个字的也不是没有，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哈，简称发改委，那这个就是一个其实常设的一个政府的机构。那但是它明显在这一轮的改革的需要当中，它的级别或者说它的这个能力达不到这样高的要求，因此呢，我们看到由中央又带领导小组的，这个说明有，我想有基本上两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是一个以党领。